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4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7月4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呢，没有世界杯的比赛啊， 踏踏实实的。 是这个八强都已经角逐出来之后呢，一直到这周五的晚上才开始有这个 四分之一的比赛了哈。 哎，可以清清静静的又做一期男左女右。 对，大家呢今天就好好的听节目喽。 对， 我们的直播帖呢也是让二娃老夫一人来单独照。 今天又是我了。 是，今天的红人到了1591红，因为毕竟昨天呢，哎呀，剖了两张照片，哎呀，又是笑啊，又是闹啊， 准备好好热闹一下，结果没热闹起来，是吧？ 也不过如此啊，很凉的啊，天气很热啊，希望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的心境哈、是非常的平和的，没有那么的急躁啊，没有那么多像白天时光里那些情绪的波动。 对对对， 换成了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 不过我想问一下你，你白天那么波动呢？ 那当然波动了，哎，今天得有很多人都波动吧？ 是吗？ 因为今天是北京的中考成绩啊，可以查询的日子。 对于这个 家里对 家中有学子的人来说啊， 甚至我们的听友们哈，有的可能就是参加完中考的朋友， 对，这是一个波动。 不知道今天你的这个成绩如何？因为距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中考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嗯， 所以当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中考绩效成绩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的压力真的很大。 我那天我不是跟你说吗，我巧了路过一个这个学校的门口，然后正好是他其实上午是第一科考完，然后家长就特别急切的在门口盼着那个小孩出来，小孩出来的时候脸是乐的，家长也跟着乐，小孩出来脸是郁闷的，家长可能也就阴沉了，就是那种整个家庭就被这一点点成绩牵动着啊。 而且呢，他在公布你的分数的同时呢，就把你在整个这个区你的这个分数哈、会排在多少名啊，有多少人有这个分数、一目了然。 其实当时也没宣布成绩呢、只是家长就感觉一下孩子哎这个状态考得不错，然后家里就欢欣雀跃这种感觉。 对于你们这些有孩子的父母而言哈、这个孩子的成长一步步哈，你可能也是不想让他有这个分数、 受这个罪、 对对对，但是整个的这个教育环境哈、还有目前的这样的生源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你只能是更扎扎实实的去考试去学习。其实在这点上呢，大家也不用去羡慕国外的那些教育，其实现在国外的很多教育都开始 他们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都不是说都是傻玩啊什么的，不会的。 只不过你一样，在这里也一样，你可以选择不学，你可以选择就是不去很高端的，你要去学那个，比如说你要去考哈佛、去考耶鲁什么的，你一样，你得是学霸，你得是学尖，你一天到晚闷在图书馆里，还是那种生活。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现在的孩子哈、他们能够真正找到自己所热爱的学科，找到学习的乐趣啊。尽管可能这个考这么多门，不是每一门都是你喜欢的，但至少有一些学科是你愿意继续深造的理由。 对， 就是你知道了人生中因为它的存在，你会很快乐。当然了，你会说站着说话腰不疼，可是我就觉得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学习语文 啊、 我觉得就是当你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朗读每一篇文章的时候哈、 幸运吧，这里还能让你学着这个中文的语文，学会了这个中文字，然后还能用中文来书写语文、朗读语文。 对， 这是在你今生中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就像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不能去感觉一下，就是埃及文、古埃及文啊什么的这种，你要学会了他们，你还会理解当时的那种，哇，当时那种啊，这个他们的这种文字啊，里边的色彩啊，这种丰富的这种情怀啊，对你这，但是你会中文，你就有中文的这一片乐趣，这一片乐土了。 是，不知道现在上学就是班级上语文课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老师让朗读啊什么的？我当年就读朗读课文， 当年就够读的， 上了班，读暖文章。对吧？所以有时候你曾经热爱的事情， 就是你一辈子要干的事情， 慢慢的，它就会成为你的闪光点，也是你的自信点。于是乎，你开始在其中享受到它给你的福利了。 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 候的失望，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他开始飞翔。 这是很爱的一首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 嗯，夏天确实在这个日子口啊，它是会非常长的，因为有很多这个节目它都敢拉板儿，比如说这个，很简单一个就是约球，我们约球都敢约5:30一场，到7点那场我们都敢约。这你要到秋天谁敢约呀、啊？到6点钟就看不见了，全都黑了。所以这个夏天现在还是很长的， 是 不？只不过呢，天气呢已经开始进入桑拿天了，就是闷热的那种，然后湿度很大的这种天气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这个防暑跟那个直晒的防暑还不一样了。你要注意这种心脏的那种闷热型的这种对心脏的造成的损害，要注意这样 的。好 的， 叶大夫，我们会注意的。好的， 我们 好的。 通常呢， 叶大夫， 百合和黄豆。 叶大夫，您也保重啊。 也要祛湿啊。 带走未来的你，这位听友他说已经在这个非洲大半年了，刚刚回来，曾经的都是听回放的，今天能够听直播，他是我们曾经的1363红。 看我们的听众遍布亚非了， 就是个把啊，我们个把听众。 但是我一听你在非洲，我就是我老感觉是在大草原，然后弄一个孤独的收音机立着一个限制，但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我这个太那个拙见了，因为非洲有的是那个很好的城市啊，你可能在南非的某一个非常漂亮的岛屿的那个 一定 对 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哈，自然风景非常棒。型男跑调这位老听友他说，我记得我中考的时候丽你还主持彩铃乐翻天呢。那可不咋的、 那这位朋友 10多年前的事儿喽。 这位型男其实现在已经到而立之年了，应该也 年 龄 不小了， 已经上班了，他都已经有自己的这个银行的一个工作就职了哈。 我以为他已经有自己的银行，现在年轻人都太成功了。 不会私人银行的哈。好吧，今天晚上你想当红人吗？你要是愿意当1591红的话，目前没人跟你争，没人跟你抢啊，没有人来剥夺你当红人的这个权利。 对，赶紧来争一下。 你的这个工作范围和时长就是到24点的时候和我们一起下班儿。然后呢，要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保持120的留言量。 对 ，Maroon 5，马龙老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救我出来》，Help me out。 Are you weak as me? If not, do you wanna be? Ooh, I need some type of excitement. Ooh, I need some uncomplicated. Help me out, 'cause I wanna do this on my own. Help me out.Something up to calm me down, help me out. I do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from you. Distract me from thinking too much. Loose ends all tied up with a touch. 5啊，亚当和是谁啊？和 Juliet Michaels 啊，这两个人合唱的，就是女生是 Juliet Michaels， 救我出来，救俩人，我们可救不了啊！ 是深陷爱的泥潭了吗？ 估计是俩人互救呢，正跟那儿。 其实确实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薄弱的。为什么说要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寻找到一个可以？陪你走完余生的人呢， 其实人特多，人挨人，人挤人，就这么挤，你愣找不着，对吧？早上公交那么挤，人挨人，人挤人的，确实你是找不着。 因为你今天见了一天的人，你告诉自己哪一个陌生人给你留下印象了？ 而且 一点都没有。 而且你走马观花能够真的找到自己另一半的这个基数太小，基数太小，就像。 你这种， 你别说找另一半了，找个红人都难。 对，你在这个公交上，你或者走马这样的，你忽然看见一个你心仪的人，你就像是往这玻璃上撒豆子一样，就永远是挨不上的，永远挂不住，是这种感觉。 现在反正遇到勇敢的人吧，如果年轻的朋友真的是看对眼了，他可能会直接过去，咱能加个微信吗？ 对，也就这样了，顶多就这样。 对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个美好的入场券的得到哈，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也是不得而知的。今天晚上的红人，目前哈，我嚷嚷半天也没有人来求，行，你们行啊，好，好棒啊！ 对，这不是抢红人，是躲红人的，人家现在正。 行，咱们还是说了嘛，如果今天晚上没有人当的话，明天晚上继续求，明天没有，后天，哈， 好， 就像咱们前两天世界杯。有比赛的日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如你一般的人，天气热，我们希望听听这样的清凉的歌曲。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你有方向，我说 我就知道，如你一般的听众，好心的听众， 嗯， 是不可能让一档好节目在深夜里啊叹息的。所以呢，刚刚那一番话语之后呢，有很多听友站了出来，哼，来晚了 啊， 谢谢你们的善意。 当然了，更加的让我觉得迅速站出来的是这位叫通往的朋友。 通往， 我刚健身回来，那求一个红人呗。 嗯， 陪你们到24点， 感觉冒着热气呢。 对对对对对对， 蹦着块儿 就回来了。对，反正我今天哈，就是。 哎， 这各方面哈都锻炼得不错， 已经到顶点了。 我陪你们到24点、 哎， 谢谢你，通往朋友。还有呢，这个虽然没有求成，但是游晨我也看到了，你一直在听。他说我都听了快10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红，今天偶然机会，那就出来求一个呗。 哟，游晨听了10年没求过红，这个倒是重量级的一个竞争对手。 还有上面的派吹客同学， 嗯，听到没人申请红人啊，赶紧过来凑热闹。 然后他还这个拉自己的那个亲友团 啊，潘小士，你丽姐喊红人啦。 现在呢，看来是咱们的后备力量哈，我们这个要如果从足球比赛来说，替补队员还是很多的哈。 嗯， 那目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就像咱们在这个朋友圈里啊求助一样，哎，很快就会有朋友出来了，对吧？ 如您般的红人马上出来了。 你本来以为这个世界上没人搭理你了哈，但是你说有人陪我吃饭吗？马上就有人出来了，对吧？ 我请客。 对呀， 马上第二个都出来了。 是朋友们就是天赋筷子嘛哈。 是。 那今天晚上呢就拜托通往朋友了，你可能要晚睡一会儿了哈。 这中餐就是好请客啊，天赋筷子天赋碗。你要是吃西餐还不好办了，人家真的是独份单份头牌头盘，然后还得一人一份汤什么的，这你请去吧。来 ，You Too 这首歌曲的名字啊，哎呦喂，这个有的时候我特怵，这做封面做的黑白黑白的，看黑的吧看不见，我只能抽出里边的页看白的，叫做加利福尼亚。 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第20段见，通往一会儿见喽。 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22:34: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4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在外场的红人1591红，他的名字叫做通往先生， 就是刚刚 是一位刚刚健身归来的男子， 刚刚这个冒着热气坚挺着啊，突起着就回来的啊，各部分这个非常非常的 健康， 现在正在循环非常血液循环非常畅通的这个状态。 他是一位1982年7月20号出生的男子， 82年的， 求交往啊 啊！ 大家可以 82年还求交往呢？ 怎么了？怎么了？ 现在这个朋友们都是以事业为主啊，这是 当然了， 自己的婚配 不将就， 哎，婚配嫁娶的问题，这个还是真是 慎之又慎， 放到后面去了。 好吧，该你了。 什么叫该我了啊？ 冷笑话啦！ 我以为你说我该我婚配嫁娶了，我已经有主了。是这样啊，这个那天啊，在这个微信里啊，看到这么一个啊，说什么呢？这个女的在微信里啊，女孩在微信里说，我呢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啊，就是和你一起发呆。然后呢，那个男的呢就在微信里啊，就发了一个字“呆”，然后又发一个字“呆”，然后连发了5-6个字“呆”，然后告诉说：“哎，你咋不发呢，亲爱的？我都发这么多呆了。”然后那女的就把他屏蔽 seem a world away. The feeling's gone so secure. It's funny how small we are. Don't you wish that you could fly someday into the night forevermore? We live each day for a the moment, and there's always still a time and place with our eyes waiting patiently for you. And someday in this time and place your worlds collide, an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The love is true, and that's the way that loving goes. Throw away the book, 'cause it ain't gonna go the way you planned. The future holds just what it holds. We live each day for a lifetime. 你一起发呆呀、啊。在这之前呢，比如说在60年代，在50年代，或者再更远一点，80年代也行啊，哪怕90年代都行，这些都是不都是很浪漫的，嗯，都不会出岔子。但唯独到了这个年代，可能你在微信里跟人家一聊这事儿的话，或者是在这个，就自从有了这种聊天软件以后吧，你要跟人发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会，然后你就会失去自己的，要严重了就是像刚才那样失去自己的另一半啊，失去自己的爱情，因为这个媒介不同了，跟你一起发呆。他是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明两个人他不在一个频率上。 那可不是，那女生现在就是回答一句话嘛，我不跟这种智商的人一起 交往。但其实如果你用另一种角度来理解，没准是这个男生要和你幽默一下呢，对不对？ 那幽默连续发了十几个呆嘛， 就是 呆， 对呀、啊，很好玩，就是看你能不能 get 到那个对方的真正的心意哈。要不怎么说都愿意找一个有默契的人呢？ 哎， 好吧，22:41啊，欢迎进入大家在夜晚常常在等待的一个环节啊。尽管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环节已经不像最初那么吸引你了，但是你可能也习惯了睡前当个安眠曲啊，听听，也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什么是释怀。什么是释怀呢？释怀就是对过去的事儿不再怀念，对离开的人不再纠缠，对做不到的不再自责，对得不到的不再留恋。释怀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尊重，更是对万事看透。人生本无常，世事难判断，遇见了就好好珍惜，错过了就努力释怀，然后微笑着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学会释怀，就是懂得不处处和人比较。人生的缺憾最大的就是和别人比较，和高人比，比较使我们自卑；和俗人比较，使我们下流；和下人比较，使我们骄慢。外来的比较是我们心灵动荡不能，然后也让自己不安的一个来源，也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迷失了自我。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的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希望钓大鱼，为什么只有你将大鱼都丢回河里呢？这人轻松地回答，因为我家的锅子啊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不让无穷的欲念截取己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梅花不用羡慕牡丹花，月亮不用去羡慕太阳。当你停止了抱怨，也就懂得了释怀。我们之所以会抱怨，无非是因为九个字：放不下、看不透、忘不掉。有一对夫妻结婚后天天闹矛盾，最后去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米尔顿·埃里克森。埃里克森听罢双方喋喋不休的抱怨，说了一句话：你们当初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无休无止的争吵抱怨吗？ 那对夫妻听了之后顿时无语。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控制自己。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是学会释怀的最好良方。人生苦短，何必纠缠。有一句话说，吃穿不用挠头，还有小酒润喉。太阳每天升起，发个啥子愁呢？这感觉也不错。还有个故事，小沙弥去担水，回来的路上被蛇咬了。回寺院处理好伤口之后，小沙弥找到一根长长的竹竿，准备去打蛇。慧清法师见状过来询问，你的伤口还疼吗？小沙弥说，不疼了。既然不疼了，为什么还要去打蛇？ 因为我恨他。 他咬疼了你，你就恨他，那你踩疼了他，他也恨你，也该咬你。你们双方因恨结怨，可你是人，你该早些放下心头的仇恨。圣人不仅只是懂得化解自己的仇恨，更善于化解对头的仇恨。小沙弥怔住了，呆呆地望着慧清法师。法师又说，世人对待仇恨有三种做法。第一种仇恨是记仇，等于在心里搁了一块土垃圾，自己总是生活在恨你带来的痛苦之中。第二种是尽快地忘掉仇恨，还自己平和与快乐，等于把土垃圾弄碎，在上面种了花。第三种是主动与仇人和解，解开对方的心结，等于把花朵赠给对方。能做到第三种，就与圣人的境界差不远了。小沙弥点点头，最好的放下是学会释怀，一念之间天地皆宽。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唯有放下怨恨，人生才能自由轻松，才能更早收获幸福。没有释怀不了的往事和旧人，只有不愿放下的过往和回忆。生活给予我们的不是那些艰难，而是成长，是学会举重若轻，是将曾经无法释怀的那些过往通通的放下。愿你明朗坦荡，纵情豁达，有得有失，有坚持，能哭能笑能尽欢。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想要的都得到，得不到的都释怀。愿你学会释怀后一身轻，愿你无悔亦无惧，安度余生满脸笑容。 如梦里，从何处说起？梦一般剧情，凭谁在推移？缘分在偷袭，时间在追逼，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 惜，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谁曾朝不保夕，才为幸福而卖力，才舍得面对镜子说我可以。唱起那圆缺阴晴，如何不服气，机遇不强硬，命运没协议，只有从爱人怀抱寻找。再不成问题，说我可以。红照踏雪泥，还是来得及，对重遇的人说，原来你也在这。 非常喜欢的一篇的文章，之后配上更为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从何说起啊， 从何说起啊。 但愿这篇的文章，反正叶谦肯定没听，刚才我在朗诵的文章的时候，他及时的撤离的现场。 你那儿励志呢，正我这种就别给你唱反调就已经不错了。 你认为自己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已经释怀了、对吧，很多东西都已经放下放开、 对呀、 就不需要再强调了。但确实我觉得释怀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是你的心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慢慢的真的不需要别人劝，也不需要鸡汤给你的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刺激了。 我就已经开始往回就是找以前的那个，我可以很轻松的找原来的那种 前女友 小时候的时候了。就你比如说我已经到了让我们荡起双拐的这个年代，荡起双桨的这个年代。 对，就像以前你上学的时候可能有一门课没考好的话，你会特别纠结，对吧，你得缓好几天，然后被老师说了一句话，也是很多一段日子都觉得上学很让自己心里不舒服哈。但是慢慢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再看那个时候的自己啊，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是吧， 是是咋， 你可以对自己要求严格，但你没有必要那么就是事儿事儿的，对吧。就像我们有时候说以前失恋真的是痛彻心扉啊，这个哭天抹泪啊，就是简直觉得再也不会爱别人了啊，怎么这辈子怎么怎么样，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你可能真的开始在爱里面明白了，有时候不是你一个人靠这一些蛮力哈就能够让他继续下去的。 对， 而且爱而不得的时候也懂得了大家彼此好好说再见。 人就是这样嘛，人就是你 这有的时候就比较残酷哈。有我听一个这个医生主治医生说，就是失去亲人的，就是失去至亲的那种人的那个方法，就是你那时候没法劝，你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以后呢， 让他自己先去消 化。对，你就是等着他。他说我就是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很简单一道理，就跟狼群观察那个狼还能不能活一样。就是我跟你讲过这事，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者失去了挚爱的妻子，或者失去了这个爱妻的男人，他哭天抹泪的要死要活，只要他下一顿他又开始吃，就是这个医生啊，就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药水喝了，对不对？他又要吃了，他哭饿了，对吗？他又开始恢复了这个自己要求生的这个循环了，对吗？那就是他还能活，就是他还要往下走。就是说有的时候特别残忍，就看，就从这一点就看出来。狼也是这样观察你，就是看你给你衔来东西，看你吃不吃，那狼群就看着你，如果你还能吃，他就狼群就等着你，等你康复了他一起跟你一起走。 所以说同龄人当中哈、啊，如果有人比你先释怀啊，同龄人当中有人比你在某个知识点掌握得更好，其实都是他的这个慧根哈、啊，可能比你开的要早一点啊。 对， 在这件事情上呢，他的这个悟性要高一点。没关系，如果咱们慢一些的话呢，只要不停下脚步啊，只要不放弃这种心态，也许你就可以跟得上节拍。好了，我们这个时段呢也先到这里吧，转个身，第三时段继续 NZNY。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灯，遵守秩序大路朝天。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7月4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欢迎光临第30段开始，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一位健身男，他的名字叫做通往。 对 啊，这个通往呢不是说你这个路径上啊通往什么建国门啊，这个 是啊，网络非常的通畅， 是。很像这个电信部门的哈， 是。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308位人士，最新关注的你知道是谁吗？ 是你 耶、yeah、 这是刚关注你， 气氛有点尴尬哈。 有的是这样的情况啊，以前也是这样。 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呢？ 是我吗？难道？ 你别多情了啊。他第一个关注的是吕秋露薇啊，这是大家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很知名的记者哈。 嗯， 好的，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啊，要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辛苦你了。而且目前呢他的这个在外场的和大家的互动感觉还不错，已经到了126条了。 126， 这个单人照加没有世界杯比赛的晚上，气氛就是这么好。 主要是没有世界杯吧。先这么想一想， 明天晚上也没有。 Labor of Love 来自 Incognito。 OK， 陈绮贞已经在候场了。 One man more. Understand. 着你的手，漫漫长路。 我又哭了呢。 近埋名乐队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家》。 那这首歌其实很熟悉了，因为你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不止三次的拿这首歌来 和尹杏、来明哈、一起巡演、 对 啊， 对，就一首歌走天下的这种陈老师， 他其实有很多更没有代表性的，但这首歌我觉得反而不是被播，就是其他地方可以听到很多的一首。 同样 Incognito 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客座成员组成的这么一个，但是他有一个领军人物，也就是一个灵魂人物，叫做 Bluey Manic。 Bluey Manic 但是他自己呢，其实他也单独呢，就是以自己的名字呢，他也出啊，出的不是很多，但是出的也都是精品。所以呢，他在出他用自己的这个艺名啊，叫 Bluey Manic， 在 Incognito 里边做领军人物。他自己出单曲的时候啊，他自己出这个单飞的时候，是他的真名叫做 Jean Paul Manic。Jimbo Manic 啊、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他那个风格也是非常非常酸爵士的，非常好听的。 反正隐姓埋名乐队，你总是很多时候会问自己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客座人员呢老调换，所以不好记录。然后呢固定的成员呢其实也有变化，也变化的也挺大的，换过两代贝斯手了，然后也换了很多键盘手，所以没法很多很细计算啊。而且他们就是为了这样玩音乐，所以才起的这个 Incognito 的名字。 嗯，时间已经走到了一天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了哈，我想对某年某月我还是一个人这位听友说，别怕，一定没事儿的。 嗯， 你想你是专业人士，在你们的领域当中，这样的事情可能一定也不只是在你身上第一次发生。 对， 你的前辈还有你的同事都会给你更多的技术上的指导和支持，所以不要害怕，人不要自己吓自己，对吧？自己吓自己呢，就等于是浪费时间，对吧？ 来一个这个， 怎么有点像费玉清啊？ 小组合啊，先听这歌，叫做《Someday We'll Be Together》，来自 The Supremes， 至高无上组合。然后我介绍一下他们， 太老了，感觉 他是，先听吧。 The Supremes。 为什么我要介绍一下，隆重介绍一下，因为这种形式就是三个女孩的形式啊，从60年代开始啊，在美国这个三个女孩在一起的这种形式从那个年代开始才成型，然后呢发扬光大啊，流行起来，然后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以后呢，后来咱们所看到的啊，很多三个人的这个女孩组合呀，而且 SHE 是很典型的一个了，很成功的一个了，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包括二啊 Twins 什么的，这种两个女孩组合什么的，这都是原本的模型雏形，都是来自 The Supremes 至高合唱团。至高合唱团呢，就是60年代初就组成了，然后呢，其实是。里边呢，戴安娜罗斯呢是15岁，戴安娜罗斯15岁的时候就把她这个雏形，就是这个合唱团雏形已经组成了，跟另外三个姐妹，一开始是4个姐妹啊，后来就是走了一个姐妹，又替换一个姐妹，也就等于说总共是5个人嘛，一起弄的这个。后来她自己走了，还来了一个叫做 Sunbird Bird Song 的这么一个女孩代替她，就总共前前后后的这样6个人啊，但是其实就是以三人组合最成功。里边最最成功的也是戴安娜罗斯本人，这就是他们的历程，然后他们已经进入了名人殿堂啊，然后很多很多的奖项啊都是他们的。 你好吗？找到你的幸福了吗？那笑容一样像花灿烂吗？曾经一起床不怕风雨有多狂，骄傲沮丧还刻在我心上。 我很好，追到我要的梦想，也一样哭起来像天塌下，想起你总会比我还慌张，突然好紧张，该不该让 is a place from long ago. Remember, filled with everything you know. Remember, when you're sad and feeling down. Remember, turn around. Remember, life is just a memory. Remember, close your eyes and you can see. Remember, think of all that life can be. Diana Rose， 戴安娜罗斯，这是自己70年以后啊，他就从那个 Supremes 走了。 Supremes 就里边就是我说的那个 Bersam 就过来代替他了啊。戴安娜罗斯已经开始大红大紫啊，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戴安娜罗斯自己单飞以后啊， Remember 记忆、Remember 来自 Diana Rose， 意境非常好的一首歌哈、非常适合在这个家里面啊、小酌一点红酒的时候。 其实在至高无上团里的时候，那个戴安娜罗斯不是最能唱的啊，你有要是有一个传记片，要不是传记片，是一个就是拍的这么一个片子吧，里边演戴安娜罗斯的这个人应该是 Beyonce 去演这个戴安娜罗斯、然后他有其他两个姐妹，就是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当时的这个 Supremes 是怎么样组成的，然后又怎么样散伙，又如何又在一起。其实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能唱的一个唱将啊、但是形象就是没有 Beyonce 好吗，就是没有 Diana Rose 当年那个形象好，所以但是他嗓子是非常非常厉害，天籁之音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片子。 好吧，我们这个时段呢只剩下1分30秒的时间了，马上就要转身到一天中的最后半个小时，也是男左女右陪伴各位的最后半小时。谢谢我们的红人1591红，他让外场已经热闹到162条，也是很热情的回复着大家的留言。通往这健身回来哈、热情能量就是足， 还在 一会儿见吧。 眼睁等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 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感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北部有出现分散性雷阵雨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本市继续受暖高压级控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强烈，气温上升快，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明天午后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这个时间段我来开场，昨天我右边的韩丽她特别特别高兴地开了个场， 是前天， 因为她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嘛。今天不快啊，今天很从容。北京时间23:32:5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到了她今天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今天就是坦然从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没有球赛，今天我们两个人坐在直播间是常态。 说到这里呢，真的是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8强哈，马上就要进入到1/4的淘汰赛，可以说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离我们要有一点这个告别的色彩了。 对， 当然比赛的精彩度也在增强哈，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小落寞， 就是紧张度在增强， 是就包括 精彩不精彩不一定了，对吧？ 也还是精彩的，而且这个时候是特别容易看出一些大家说的这种国际级球星哈在队里发挥 作用 程度。23:33:43，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你们来到马上快要11年的老节目《男左女右》，这是第40段，我是女右韩丽， 对， 陪伴了各位。 得，完了， 不是你都说了一遍自己是谁，怎么又出来了呢？ 这是不给我气口啊。 不是你都先说了一下自己的吗？ 行了，你又不念绕了，我伤之若是。啊，这听首歌吧 ，Smokey Robinson and the Miracles。 我跟你讲哦，就如果不是为了这个质量要求，就是主持人是必须要报自己的名字的， 是的， 我都不想报。这么多年了，这大半夜的，谁不知道是谁是谁啊？ 这首歌名字叫《Bad Girl》。 是停息。 Every kiss perpetuates like mass production, sweet seduction haunts me like perfume. Every time we touch I feel a deeper meaning, hearts convening, palpitate in tune. Far, forever you are all I need. More than ever you are all I need. Here with you beside me I no matter where we are is perfect ecstasy. Our bodies speak some language too, intense for us to comprehend, but when they do, I only know you're all I need. Our souls have searched a thousand lifetimes to find the right time. Enter me and 所想拥有的也就这些了。 Michael Franks All I Need， 我所想要不多。哎，我忽然想起另外一首歌了，我要的不多，还记得那什么歌吗？ 当然了，我要的不多，只不过是一点点。又回到了七零后老阿姨老叔叔们的 KTV 播放了。 我要的真的不多， 还有那首不爱那么多，只要只爱一点点 啊，那个是后来的歌了。 总之呢，就是人确实要给自己的欲望做减法哈。你的欲望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状态开始变得急躁了， 贪呐。 对，你就希望方方面面都要达到你那个想法中的样子。 是， 但是 达不到以后你就嗔呐，是吧？这是一样的事儿。 叶大师， 哎， 您还要给我们嘱咐些什么吗？ 最后你就吃啊，你就一直想又想得到啊，就痴迷于此，就是这样了呗。 世间万物哈，包括你我也一样，就是不可能说所有的时刻都能够心静如水啊。 嗯， 面对所有的 和自己啊这个情绪有一点关联的东西都能够保持一些 平衡，那你简直 很难做到， 那你简直是仙人啊。 但是我们尽量的让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把控的能力吧， 尽量修炼吧。 对，你知道什么可以要，而什么呢就要及时放弃啊。 对， 因为在通往以后的道路上，我们都行囊是容量是固定的，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带在身上，这样会觉得很厚重啊。今天的事情呢，如果说还没有翻篇啊，我希望先让它停在那里，不要在这个点上再去带进梦乡啊，再去想来想去，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睡前负担。嗯， 对，你现在要睡觉的话，你就千万别想那些事儿了。 对呀、啊。 明天你还有那么多事儿想不过来的，今天连睡觉的时间都压在上面。 明天可好玩了。 对，想想这句话吧。 对啊，虽然人有时候会怀念，但如果怀念是带着一丝笑容，都会为自己记忆当中的美好而鼓掌点赞的话，这怀念是有意义的。 满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烟蒂，回味 这歌的名字叫做 Single， 单身，或者是独自，Single， 知道啦， 一条， 知道啦， 一棍儿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唱的这首歌 ，Single。 好了，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晚上和我们相伴了两个小时，尤其是今天的红人1591红， 谢谢。 健身过后呢，又辛苦了两个小时，让我们的评论达到172条，谢谢我们的通网朋友， 是，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明天晚上的10点继续 NZNY 吧， 周四见， 晚安。感 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有答案。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吉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若你碰到他，我的自私。